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《帝皇叔》， 星灵原著， 边疆工作室制作，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嘉宁十七年注定是多事之秋，朝中重臣还未等到嘉宁帝处置穆天府的旨意，大理寺卿任安乐和右相同时给朝堂添了几许波澜。一个自请下江南赈灾，一个上书天子请回数年前被贬谪在南疆的前工部尚书方道宏。在右相这道勇气十足，可谓是悬着脑袋上书的奏折下，任安乐下江南之事被诡异地忽视了。方道宏，太祖三年进士，云下有名的水利大师，善治河道。十年前帝家谋逆后为其求情，被震怒的嘉宁帝罢黜工部尚书之职，举家贬谪南疆。当年朝堂上为帝家求情的大臣不少，多被嘉宁帝诛杀，唯有这个方道宏实乃兵器水利之鬼才，嘉宁帝不舍，这才将其贬谪南疆，眼不见为净。哪想十年后竟会有人为其请赴，若上书者不是右相，这道奏折恐怕早就被嘉宁帝踹到桌子底下去了。奈何为其请赴之人贤名在外，江南年年水患也是不争的事实，在沅江千里决堤的节骨眼上，恐怕除了方道宏还真无人能力挽狂澜。右相起了个头，连日的大雨和蜂拥进入京城的难民，终于让一众朝臣难得齐了心。上折子请回方道宏的朝臣越来越多，即便是左相和穆王也在众志成城的民意下选择了沉默。两日后，嘉宁帝终于颁下圣旨，召方道宏速入江南，领两江巡抚之职，即日起整顿河道。至于任安乐下江南赈灾一事，圣心未定。也因着如此，左相和穆王极力推荐其他朝臣希冀可替代任安乐赈灾。上书房，嘉宁帝皱眉看向下手立着的太子，沉声道： 太子，你当真如此决定？ 父皇，江南士族同气连枝，官官相护，儿臣知父皇南下圣旨是因任安乐初入朝野，声望不足，且脾性乖张，恐令江南动荡不安，若有儿臣一同前往，想必父皇所忧定可消去。 太子，你是一国的储君，怎能侵入受灾之地啊？ 任安乐处于中立，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但威望不足，太子能为其分忧，嘉宁帝倍感欣慰，面色稍有和缓，但仍沉声呵斥： 正因儿臣为一国储君，才更应事必躬亲。父皇年轻时也曾血染沙场，我又怎可贪生怕死，堕了韩家男儿的血性。 唉，若你执意如此，便去吧。 是，父皇。 叶儿，路途遥远，江南水深，万事以安全为重。 是。 回东宫的马车里，温硕见韩叶眉微皱，有些担忧。 殿下，江南在穆王爷掌控之下，您侵入江南恐会有危险。 天家之争向来血雨腥风，嘉宁帝担忧的不过也就是如此。 江南吏治腐败，若不趁这个机会，以后只会更难。 如此危险之地，陛下怎会答应让您前去？ 温硕小声埋怨，绛红的翰林袍服穿在他身上尚显青涩稚嫩。韩叶勾了勾嘴角， 哼，江南富庶，穆王这些年势力渐大，父皇怕是起了芥蒂之心，否则又怎会把方道宏从南疆召回整治河道？ 帝家威胁毕竟已成过去，野心勃勃的长子更令嘉宁帝忌惮。 也是，方道宏虽有大才，但当初也曾为帝家进言，若非此次江南决堤，恐怕一世都难以起复。好在任大人会和殿下同去，听闻他武功甚好，应是可保殿下安全无忧。 温硕一抬眼，瞥见韩烨有些危险的目光，尴尬笑了两声，飞快捂住了嘴。第二日圣旨颁下的时候，奉着圣旨的人已在马车里晃荡着出了京城。这辆马车空间是寻常的三个大，铺着江南浅纹厚暖的毛毯，车内龙涎香弥漫。任安乐缩在被子里睡得昏天黑地，直到晌午才迷迷糊糊睁开眼。他揉着乱糟糟的头发，卷着被子扬起身，先看到的是缩在角落里目不斜视战战兢兢的怨琴和怨书，惺忪的眼底有些恍惚。 任大人，都说执掌一寨数入沙场的女将军骁勇善战，莫不是名声传错了？姑瞧着怕是周公也不及你能睡。 马车行过石子路，一路颠簸，任安乐彻底清醒过来，回转头，墨黑的眼珠子转了转，看着车内另一端风神俊朗一派安然的太子爷，足足半晌后才睁大眼，恬不知耻来了一句： 殿下，私奔这么惊世骇俗的事，臣实在还未准备好呀。 马车里足有半炷香的静默，院书张大嘴看着自家装模作样一脸娇羞的土匪小姐，头一遭觉得晋南百姓对任安乐敬而远之的态度简直睿智无比，他家小姐似乎生来就不知道害怕两个字怎么写。院书小心转头朝太子爷看去，只瞅见一双黑得幽深的眼，他竖得低头，专注地玩起手指来，他什么都没听到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怨琴虽然也是神色紧绷，但在怨书毫无出息的小动作后倒坦然起来，只是目光也似粘在了手中摆弄的茶具上，横竖就是不抬眼。韩烨眯着眼，手中半盒的书页沙沙作响，他端坐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瞧见任安乐半裹着被子，一头黑发散开，眼底犹带着刚睡醒的雾气和赤裸裸的挑衅，懒散而锐利。韩烨嘴角一勾，将书扔向角落，突然撑起身，在所有人回过神来之前，隔着一张木屐挑起任安乐的长发，细长的手指拂过一缕缕青丝，落在任安乐颈间，全身一点点靠近，最后墨尘的眸子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他。院书捂着眼，几根手指头露着缝，足够让他瞪得圆圆的眼珠子看清外面的光景。他屏住呼吸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院琴手一抖，倒在瓷杯里的茶洒落几滴出来。一尺之距，太危险了。老头子说过，世人狡诈，见人留三分，绝不可轻信于人。在沙场上，更不能让人越过自己的剑锋。任安乐眨眨眼，心里把安乐寨祖训倒腾了十来遍，硬是没舍得挣脱寒夜看起来孱弱无力的手腕。灼热的呼吸扑在任安乐脸上，两人气息纠缠。寒夜薄唇轻抿，眉峰如墨，上挑的凤眼深处情深如丝。 哎呀，老爹，你咽气之前咋不说帝都翘二郎猛如虎啊？你闺女我实在是应付不过来呀。 马车内静默无声，寒夜看着红晕一点点淹没任安乐白皙的脖梗和脸颊，嘴角扬起清浅的弧度，一字一句说道： 任大人，孤东宫嫔妃虽不如大人豪爽不羁，却个个温婉似水，容颜脱俗，孤之所喜如此也。大人要入东宫之列，恐相差远矣。 意思就是，能入东宫的哪个不是世家贵女，才情容貌出众，你一个相貌平平粗鄙无才的边塞女土匪，就别做白日梦了。 即便是素来大字不识几个的院书也听出了这句话内里的意思，和太子爷不轻不重的嘲讽还击。 自作孽不可活啊。 院书在心中感叹，默默把手指缝重新合住。任安乐瞪大眼睛看着怡怡然退回去安然而坐的寒夜，嘴一撇，甚是委屈。 皇家人果然娇贵，一句玩笑话就跟举了老虎胡须一样。 太子殿下光荣夺下一城，虽面无表情，但笑意却头一次到了眼底。颠簸的马车总算拉回了任安乐九霄云外的心神，他这才定下心来打量马车内的光景，满意地发现自己穿戴整齐，然后随意用布条将长发系好，掀开布帘朝外望去。青山绿水犹带几分乡野气息，显然已不是繁华的京城。任安乐眉一挑，朝寒夜看去。 父皇下了圣旨，令我二人为钦差下江南赈灾，大理寺由黄埔暂时执掌，想必现在圣旨已经传到任府了。 任安乐伸着手指头把马车内的人数过，不可思议道： 殿下，你是说就这几个人？ 我们先行，郑言带领禁卫军和赈灾营半日后再牺牲。 寒夜顿了顿，难得露出几分赞赏。 哼，钱广进果真是个人才，短短一月便将户部上下收拾得服服帖帖，不过一日便凑齐了赈灾营。 若是无才，也不会如此年轻就被陛下以为公谷。殿下若是收服此人，必得一大助力。殿下，你既想悄无声息入江南，这辆马车也太招眼了。 任安乐瞅着车内奢华舒坦的布置，摇头晃脑批评道，但手一刻都没闲着，不过几句话时间，小鸡上的各类吃食就被他扫荡得干干净净。院琴递过来一杯热茶，任安乐捧着饮了几口，一副惬意的模样。寒夜眉头微皱，看着面前这个聒噪贪吃的女子，开始怀疑选任安乐陪她下江南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寒夜正欲开口，任安乐打了个饱嗝，接着续道： 臣猜想殿下会在三口镇换行头吧。 寒夜握着书的手一顿，沉眼朝任安乐看去。 我昨夜才定下的路线，任安乐怎么会知道？ 有声剧 《帝皇叔》， 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